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法治谋划平安中国建设，以法治化解社会矛盾问题，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让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实体经济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更加有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1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7%，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2%，均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低于全年5.5%左右的预期目标。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低于3%左右的全年预期目标。外汇储备余额连续7个月保持在3.2万亿美元以上，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11月份，市场紧缺产品供应持续增加，原煤产量同比增长4.6%，比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煤炭出厂价格环比下降4.9%，汽车行业缺锌的状况有所缓解，工业品价格涨幅回落，民生保障更加有力，基本消费品产销稳定增长，农副食品等行业增长较快，民生投入继续增加。1至11月份，教育、卫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9.5%和26.6%，明显快于全部投资。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2022年将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 根据通知，2022年1月1号起，我国将对954项进口商品实行进口暂定税率，包括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等部分医疗产品，婴儿服装、洗碗机、滑雪用具等消费品，汽车用电子节气门等部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品，以及高纯石墨配件等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等。根据通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将自2022年1月1号起，对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10个成员正式生效。为严格履行协定承诺，中方将于明年1月1号起对上述其他9个生效成员实施降税，其中我国与日本将首次实施关税减让安排。 RCEP 的这个实施啊，利于啊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这个稳定和优化，对我们呢加速构建国内外循环呢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呢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维护自由贸易有非常积极的这个作用。 此外，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将自2022年1月1号起生效并实施降税。2022年7月1号起，我国还将对62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7步降税，调整后我国关税总水平继续维持7.4%。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14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7例，本土病例50例。截至12月1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460例。截至12月1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3020万4000剂次。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表示，2022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政策设计，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同时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 一到十一月，我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1628.6亿元，同比增长17.1%。快递业务方面，前十一个月业务量累计完成980.5亿件，同比增长32.3%。记者今天从海关总署获悉，前十一个月中俄双边贸易总值为8434.1亿元，超过去年全年，同比增长24%。其中，对俄出口3844.9亿元，以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自俄进口4589.2亿元，逾七成为能源产品及矿产品。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将达到2610万辆，同比增长3.1%，结束了连续3年的负增长。2022年，中国汽车产销量预计将达2750万辆。教育部今天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加强两节期间师生健康管理和流动管理，倡导低风险地区师生合理出行，中高风险地区师生严格限制出行，严格限制师生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昨天，匈牙利在我国成功发行10亿元熊猫债，票面利率3.28%，认购倍数达到1.78倍，境外投资人占比40%。这是我国债券市场首单绿色主权熊猫债，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发展。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迎来最后一轮无障碍设施联合检查，为期10天的检查将对相关设施运行方案和服务标准进行再梳理、再优化，全力打造国际化、规范化、信息化、人性化的无障碍场馆。 北京冬奥会冰雪运动训练基地之一的来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今天交付使用，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跳台群，将为运动员备战北京冬奥会提供场地保障。北京市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开幕，来自全市239所学校的1700多人将在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两个大项的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目前，北京中小学生参与冰雪运动人数已经达到210万人次。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首部故事片《跨过鸭绿江》今天举行首映式。作为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展现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该片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弘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霸权、敢于斗争的钢铁意志和顽强品格。从17号起，《跨过鸭绿江》将登陆全国电影院线。 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14号在古巴首都哈马纳参加国际会议期间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奥尔特加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积极作用，并表示愿与中国一道携手前行。 总统您好，我们来自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几天前，尼加拉瓜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您对中尼双边关系未来发展有何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不仅为中国人民谋福祉，也为其他国家人民谋福祉，我们愿与中国一道携手前行。 奥尔特加还表示，一些西方国家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不尊重国际社会，不尊重拉丁美洲国家，不断破坏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应携手予以阻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003万1622例，死亡病例为531万0502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502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0万例，达到80万0343例。美国14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13749例，新增死亡病例1629例。今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45万人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比去年累计的因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多出10万。 美国媒体援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家大卫多迪的话报道说，现在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认识死于新冠肺炎的病患，因新冠肺炎死亡80万人是美国这代人挥之不去的悲剧。美国媒体还评论说，拥有丰富医疗资源的美国抗疫表现却如此糟糕，这说明美国的机制和能力已经腐朽，当疫情最终结束时，留下的将不只是更多美国人的死亡，还有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韩国15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7850例，再次达到新高。韩国现有重症患者964例，同样是新高。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针对美方声称不会对美军空袭致阿富汗平民死亡的相关人员追责，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4号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对那些被残忍杀害的无辜阿富汗平民做出赔偿。在过去20年里，美国让包括许多阿富汗人在内的多国平民无辜丧命，美国政府必须对自身的罪恶行为负责。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2011年福岛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物质铯134已经扩散进入北冰洋。虽然检测到的水平只是微量，但研究人员推测，放射性物质正向北冰洋中心区域扩散。世界气象组织14号确认，2020年6月20日，地处北极圈内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小镇维尔霍扬斯克气温达到38摄氏度，打破北极圈内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世界气象组织方面指出，这敲响了气候变化的警钟。世界气象组织称，北极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崔琦先生的《乌君莫玉斋》，他的墙上呢挂着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书写的条幅。这人兄多才多艺，虽无居大庙，然仍是一神，亦不言笔下生花，也不道追韵琴瑟，就茶馆一主持，即飞升海外事业。姜昆这话可不是相声里的逗哏，这是对崔琦的评价，而且是恰如其分的评价。2014年呢，崔琦先生写了一本关于相声的读物，叫《相声三字经》，这是我给做的注释。这本书呀，可以说是相声的开蒙读物，是集学术、艺术、技术于一体的相声入门的教材。那您知道这本《相声三字经》吗？您听说过崔琦先生的故事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

或者一头穿或者子母哏， 嗯， 一个段子从头说的完，不是这样，它是化妆相声，两个演员呢，或有的是三个演员啊， 嗯， 先以相声演员的身份，也是穿着大褂，到台上来一鞠躬说相声，比如说一个，嗯，耍猴， 嗯， 这是高凤山、王日晨说的， 嗯， 两个人呢，这个， 这像这个段子我们都没听过哈，连我都没听过。他是您还记着吗？大概什么意思啊？ 就是现在也有人呢， 嗯， 把这样的这个题材内容改头换面，用别的形式，比如说就招演员，就跟这个意思一样。 嗯， 两个人呢，就说一个耍猴的，我将来呢要到外地去演出， 嗯， 跟一个大老板签约了，要挣大钱，我找赵玉贵来了， 嗯。 王日晨就说呀，赵玉贵得吃冰激凌，把舌头烫了，他不能演， 嗯， 您看我成不成， 就打算横这事儿。 对，他把打算把这个买卖接过来。高凤山就说，那行啊，那我得考验你这个会不会。 嗯， 结果呢，高凤山就变成一个打锣的，一个耍猴的艺人，这个王日晨呢走矮子， 嗯， 就当那个猴来耍。 哦，哎，那这不就是相声吗？ 对， 那怎么能叫化妆相声呢？ 化了妆了， 哦，就是他这个真化成猴吗？ 不是真化成猴， 啊， 就是那个猴的这个动作， 嗯， 猴这个表情， 嗯， 打开了柜子做猴，就跟那个耍猴的那个内容一样。 嗯， 高凤山这拿着锣， 嗯， 敲锣，他那儿以模仿这个猴来耍， 嗯， 最后耍了半天，您看我怎么样？这个行是行，这个买卖又黄了，或者是找一底啊，就吹了。 嗯， 这个现在咱们不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相声吗？ 对 啊，说我跟那个的外国大老板签约了。 嗯， 这趟学的$50,000，收获$500,000，哎，最后又不行了。 嗯，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演就不化妆，过去人家是化妆出来， 哎，资本家与洋车夫， 嗯，这个录音现在还有，我们电台有时候 头两天放了。龙仁寿、李桂山， 哎，对， 啊，说您看这个资本家太可恶了，这个洋车夫呢是受压迫的，资本家呢他是剥削人的，可是您遇见那聪明的洋车夫呢，也能把资本家给戏耍一番， 嗯， 这我不信，你不信咱们来了呀，我来那个资本家，那我就来那个聪明的洋车夫。那咱俩化个妆，哎，化妆，他穿一号坎儿，啊，他穿一个马褂，哎，拿一个椅子就当洋车， 嗯， 椅子摆在台上来，这个李桂山往上一坐，那个龙仁寿拿两把扇子，左手一把扇子，右手一把扇子，就象征着这个洋车这个车把， 哦， 俩人一边这个演，当家啊，一会儿啊遇见坑了， 嗯， 一会儿就改弯了，一会儿打天秤了，一会儿啊。这个资本家呀，他呀急急忙忙赶到这个什么，好像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吧，他都怕误了这笔买卖，这个洋车夫呢就诚心跟他耗时间，最后把他气得够呛， 嗯， 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还有什么看电影也是，看电影，赵振铎、赵二中、王学义演的这看电影啊，遇见这个不守公共秩序、公共道德这样的观众，您就受不了了，那是吗？那咱们承应。哎，摆上三把椅子，这就作为一个电影院。 嗯， 三个人摸着黑进来，都是表现出就跟三岔口似的。 嗯， 舞台是亮的，但是表现出这个电影院那种黑的这个场合，这当间呢引发出这个各种各样的笑料。 嗯， 啊，这叫化妆相声。 嗯， 这化妆相声呢是啊，从上海南方这个滑稽戏 哦， 人家呀有一些段子。咱们移植过来的 上海滑稽， 哎， 可惜的是现在上海滑稽啊，这些段子恐怕也听不着了。完了，咱们北方相声里边这些化妆相声呢，也没了。 经过陈永泉先生、刘思昌先生、王朝友先生这些这个老先生，他们到上海去观摩， 嗯， 然后找一些适合相声、适合改成化妆相声的。 嗯， 先后一共改了两批这个化妆相声， 嗯， 有的现在完全拿过来就演，没问题， 嗯， 效果也没问题。 但是词儿好像我们现在不好找，录音好像也没有。 要下功夫找也应该能找到、 应该能找到，因为这些都是当年这个曾经有过磨砺的，曾经改过几稿的，立在舞台上的，而且当年的东西肯定不脏，肯定不低俗， 对， 是吧？ 我在燕京曲艺团的时候，我还跟王许文运，我们俩演过化妆相声《敢想敢干》，我都演过这个其中的一个段子。 哦，这到时候那就您把这个都掏出来呗，是吧？ 对，我那我也得慢慢回忆，慢慢想。 对，都掏出来， 都 传给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